出，邵伊古和国防部长魏凤和进行视频通话时表示，美军战机靠近俄罗斯东部边境对中国亦有威胁。欧联分组赛，曼联由代领队卡域克带领荷兰中场云迪碧克正选上阵，凭基斯坦奴朗拿度和新组的入球，作客2-0击败维拉利尔，取得小组首名出线。同组的年轻人和亚特兰大踢成3-3。 H 组车路士4-0大胜祖云达斯，两队同得12分，下场赛事将争夺首名资格。 E 组拜仁慕尼克作客2-1险胜基辅戴拿姆，拜仁取得首名晋级，同组巴塞罗那主场同奔菲加赛和0-0。巴塞出线有隐忧，巴塞现时7分排第二，小组最后一场作客拜仁，奔菲加5分排第三，下场主场对基辅戴拿姆。日经平均指数报29,735点，跌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75美元，卖出1,792.4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15.18，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8，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25，欧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覆盖该区的一道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本港是天气干燥，早上清凉，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朝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咁而家宝顺路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喺顺利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喺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车多，龙尾就喺红桥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大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泥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咁最主要咧都系慢线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天富海湾。咁喺九龙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关系，土瓜湾嘅码头围道、贝利街交界啊，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土瓜湾嘅码头围道、贝利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请嚟香港女篮打 WCBA 第一人李子君嘅启蒙老师任明敏。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一二三，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顾鸿铭戏若胡适、陈独秀、李大超等等，要他们拜师的时候带上拜师礼。他们三个于是就战战兢兢地一起来到东兴楼赴宴。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24日，下月9日起，进入食肆等受规管处所需使用安心出行。 内地防疫专家团结束考察，第二次对接会议周四举行。 钟汉林承认分裂国家及洗黑钱罪，判囚43个月。 美国宣布释放5000万桶战略石油，以降低油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2021年11月24日星期三的朝早，继续同各位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睇住、听住千禧年代的各位观众听众见面啊！早晨，咁啊，继早前咧喺街市等等呢一啲嘅政府处所啦，要用到安心出行入去之后咧，咁啊，寻日政府啊再宣布啊，喺下个月9号、12月9号起咧，就会喺安心出行啦，使用嘅范围咧都会扩大嘅，就会系去到所有一啲受到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定及指示业务及处所规例下面嘅18类处所，即系话各类嘅食肆啦，包括一啲亦都包括一啲美容院啦、健身中心啦、戏院啦、主题公园等等嘅。至于会唔会咧，好似之前去到一啲政府处所都有一啲可以豁免嘅人士，譬如12岁以下啦、啲长者啦，亦都讲到一啲残疾人士啦。今次嘅宣布入边咧就冇提到呢啲人系咪真系会有个豁免嘅，冇提到嘅。咁啊，你哋点睇咧？所有食肆同埋头先提到啦，一啲嘅处所，好似美容院啊、健身中心啊、一啲嘅游乐场所等等咧，都系要用到安心出行咧先可以系入去嘅。不可以再用这个写纸登记的所谓填纸仔的方式。你又点睇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黄杰龙，讲下食肆嗰方面先啦，同你倾就系12月9号，咁啊都仲有大概2个礼拜嘅时间。估计今次呢个措施要喺所有食肆用到安心出行先可以入去啦，食客。对生意有几大影响？有冇话边类食肆嘅生意大影响啲咧？又？ 生意影響呢，即我哋係好被動嘅，因為食肆其實就跟住嗰個599 app 去做啦。咁呢年半以來，咁每一個即因為防疫而需要嘅一啲限制呢，佢或多或少都會影響我哋營運或者影響我哋生意嘅。咁都即我哋都好被動，亦都係跟住做啦。咁大家都跟咗咁耐，咁今次都係一樣啦。咁我自己評估呢，就 A 類食肆當然佢個影響會大啲啦。因為 A 類咧，就佢從來都未申請過嗰個二維碼嘅，咁就冇呢個經驗啦。咁佢啲客人亦都係從來都未曾用過安心出行，即係入去嗰時唔需要用嘅，亦都唔需要填紙仔嘅過去。咁所以佢哋呢300多間剩低嘅 A 類食肆咧，我諗就佢哋會辛苦啲啦。即係呢2个礼拜時間咧，就要即係實實臨去學點樣去申請啊。點樣去教員工去識別啊，咁或者即係使用啊，咁呢啲都係影響大啲咯。 嗯，但係我聽你講就即係可能要申請一啲轉型嘅方法，但係實際喺佢哋嘅生意呢300多間，你覺得佢哋嘅生意會唔會直接受到影響咧？ 我評估唔到啊，亦都唔想去講會影響幾多定係唔影響，因為客人決定嘅。咁即係嗱，亦都反轉咁講啦，安心出行咧，而家佢唔係新嘢嘅，亦都。是用了超過1年嘛，咁有都好幾百萬用緊嘅。咁當然我亦都注意到好多人有自己嘅理由係未用， 咁到底而家社會係點樣去回應呢個安排呢？係未用嗰啲，咁我又用翻啦，還是係聽到而家坊間好多都講，咁我最多買多部手機啫，咁係點樣嘅回應呢？咁依家我哋都唔把握得到噶嘛，咁咪到時先知確實係究竟會有幾大或者幾細影響。 你估呢類三百幾間嘅 A 類食肆係咪都應該會轉做 B 類呢？因為如果要用安心出行嘅話，其實同 B 類嗰個條件應該上都係差唔多。同埋如果轉咗個 B 類嘅話，或者要全部用安心出行嚟講，對於一啲食肆嚟講，佢哋嘅人手安排會唔會都緊咗呢？又 你講得啱，即係反正 A 同 B 呢，實際上就冇咗個最重要嗰個區別㗎啦。即除非有人佢我係都成間餐廳中意兩人一台啊，我係要保持 A 啊咁樣，否則咧就申請做 B 咧就係一個合理嘅選擇。咁我諗大部分 A 嘅同業都會咁揀，係都正常嘅。咁你話人手方面咧，就都係頭先我講咁啦，即係咪 A 咧佢從來唔需要嘅，咁變咗佢人手可能就要預翻個人啊，或者起碼要培訓到啲員工嘅眼關七睇埋呢樣嘢啦。咁對於另外剩低嗰萬七間食肆咧，即係 B、C、D 呢啲咧，咁其實就用呢個安心粽用咗成年幾，咁都大家都即係做緊噶啦。咁我又睇唔到會對而家嘅安排啊、人手啊有咩新嘅要改變啦。咁應該就唔大影響嘅，技術上冇乜大困難。 即係所謂 A 類同 B 類最大分別就係可能一啲條件嘅放寬啦，每台坐嘅人數嘅上限啦，同埋講嘅營業時間啦等等都有分別嘅咁。如果講B 類要都有個選擇嘅，因為佢哋嘅食客過往都可以揀填紙或者用安心出行嘅。如果講到要全部用曬安心出行嘅呢一類 B 類，係咪都有大概一萬間左右啊？呢一個嘅影響係咪聽你咁講唔會太大咧？又？ 我强调呢就技术上运作唔会太大。同埋呢其实呢 ,BCD 呢情况一样嘅啫。因为就算你升咗做 C, 升咗做 D 呢都个个都要划返个 B 区出嚟嘅。所以呢其实而家你无论去 C 嘅食肆或者 D 嘅食肆，佢总会有一个叫 B 区，就係俾你就唔需要安心出行啦，可以填纸仔四人一台，咁呢就继续去经营㗎嘛。咁但係以后就冇得啦，呢个 B 区都冇得再開出嚟啦，即係開咗冇意義啦，因為都一定要安心場啊嘛。咁所以咧就相信呢啲就會絕跡㗎啦，咁就變咗係全部都係 C 區或者 D 區咁樣咯。 即係可能有啲即係大部分以你聽咁講都係可能 A 區 B 區都會升咗去做 C 類 D 類嘅食肆嘅營運方法啦。咁 佢未必一定升做 C 嘅，因為 C 咧你要全部員工打曬針咧，佢都有一個難度嘅。咁但係就算你升咗做 C 咧，而家好多都繼續保持有個 B 區。C 區咁樣去經營嘅，咁以後就如果你升早做 C 咧，咁啊冇乜嘅價值去保留個 B 區噶啦，因為過去就係你可以方便下人填紙仔啫嘛，而家都唔準啦，咁所以我相信就會呢啲再分個 B 區出嚟，呢啲就會絕跡咯。 我見有啲食肆話可能都會做多啲嘅外賣，你估計會唔會向呢個方向去做咧？因為可能譬如過往 A 類嗰啲啲人係因為要用咗安心出行，未必係想入去食嘅，咁會做多啲外賣，會唔會真係演變到呢個方向咧？ 嗱，呢個對上一次咧，有一段時間外賣好重要嘅，嗰陣時咧，因為疫情真係好嚴重嘅，你覺得自己都覺得出街都危險嘅，咁真係要外賣啦。咁同埋呢六點後根本唔准堂食，咁就外賣啦。但係而家大家都見到呢，即係喺街都人山人海嘅，大家都覺得出街其實都好安全。今次呢個收緊呢純粹係技術上為咗通關而做嘅。咁所以呢就即係你話做唔做外賣，咁呢啲呢就真係睇個客人選擇。其實而家間間餐廳都有做外賣㗎啦。咁客人究竟佢會點選擇呢？咁當然對食肆嚟講，咁你睇下你自己嘅性質啦。對於譬如快餐店類，咁你喺堂食同外賣咧就冇分別嘅。你外賣仲好添，佢仲唔需要用個位啊咁樣。咁但係對其他大部分餐廳咧，你堂食嗰個消費係同外賣個消費係爭幾倍嘅，咁咧就彌補唔到嗰個收入噶嘛。咁所以就唔會話，即係我諗唔會話大部分餐廳會轉做外賣啊咁呢種，咁我就覺得唔會出現啦。 OK， 嗱，上次喺即月初嘅時候咧，有啲政府嘅處所入去都用安心出行咧，就有一啲豁免嘅群組，頭先提到一啲小朋友、一啲長者、一啲殘疾人士。尋日嘅公佈咧就冇特別提到一啲豁免嘅人士可以唔用安心出行啦，用寫紙仔去代替，冇提到嘅。你哋自己了解嗰個情況係點噶？會唔會喺食肆落實嘅，即推呢個措施嗰陣，都仍然係會有一啲豁免群組，定係冇嘅咧？ 嗱，我哋依家佢就話兩個禮拜後先實施啊，咁俾得兩個禮拜咧，都係要繼續同唔同嘅業界去溝通。咁食環署、食衞局都相信會約我哋飲食業。咁啊，過去兩個禮拜咧都見過我哋兩次嘅。咁我自己就相信咧，亦都一定會全力去即係爭取咧，一定係現時嗰個豁免要保持先得嘅。即係如果我冇記錯咧，而家係65歲以上同16歲以下噶，食肆係唔係12歲，係16歲以下咧都係可以豁免嘅，可以繼續填紙嘅。咁呢個既然喺 C 同 D 已經係做咗咁耐都係咁咧，我就相信即係呢一個新安排之下都應該係咁樣去豁免咯。 如果萬一真係冇呢個豁免嘅時候，因為今次冇提嘛，大家都未知啦，有待公佈啦。如果真係冇豁免嘅話，會唔會有啲實際上操作嘅困難呢？譬如我想象就係一家人嚟，咁可能嗰個老人家或者小朋友真係冇得用安心出行，可能有機會入唔到去之類咁咧。 嗱，呢個你講得非常啱，所以我唔相信會冇豁免，即係政府咧都唔係傻嘅，亦都運作咗咁耐。一家人去出席咧，拎帶住個一兩歲嘅小朋友咧，嗰、那個叫佢要安心場咧，你即係想引發一個國際笑話啫，係咪？呢、這個唔合理噶嘛。咁所以我相信咧，一定係會繼續可以豁免嘅，唔需要太擔心話。到時如果真係冇嘅，咁我諗都唔會發生啩。 啲客咧有冇啲咩反應咧？聽到之後，尋日公布 客咧就嗱，其實冇用嘅，用嘅人好多，但係唔用嘅當然都。有自己嘅理由，咁我亦都自己都接觸到一啲，即係譬如啲家長話唔想俾啲小朋友有個智能電話咁樣，咁但係都冇辦法㗎啦。即係而家咧，我其實最簡單嘅方法咧，咪你咪買個300蚊、400蚊嘅電話，你咪淨係裝一個安心出行。咁有啲話月費好貴，其實根本唔需要裝月費嘅，冇咁嘅要求，你要有月費卡，你用個 WiFi 屋企好，圖書館又好，裝咗安心出行，乜鬼都唔裝。咁咪去到餐廳啊，去到戲院咪都再囉。咁你話防疫做唔做到咁係做到啦。嗱，用自己用開，我哋平時人用返自己個最簡單啦。但係你話如果嗰個得一個嘅電話，佢用只要去返有 WiFi 嘅位置仍然通知到你㗎嘛。同埋佢政府今次主要為通關呢，就係你萬一有確診呢，佢好容易追蹤到好你有一個記錄，你過去10日去過邊㗎嘛。咁你嗰部電話拎住咪一樣做到呢個效果咯？咁我諗呢個方法都會好多人會用嘅。 OK， 嗱，我見咧就頭先都提到啦，未來兩個禮拜咁啊會再同業界溝通啦。政府都話，咁啊你哋會唔會都提話即係用安心出行之後有啲條件可以放寬，譬如一啲營業時間，呢、這個係咪都係你哋諗住傾嘅要求嚟嘅咧？ 係嗱，我直頭我唔想用要求呢個角度嚟講添，即係利益使然啫。但係咧道理啊。即係其實咧，我哋香港而家都好鬼安全嘅，全世界嚟講係我哋就可以零確診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咁即係證明我哋現時嘅措施係有效啦。咁有效，但係我哋想加強一啲追蹤，咁做好個追蹤啦。咁照計咧，有一啲嘢係肯定可以放寬翻啲嘅。即係喺我哋餐廳嚟講，最明顯嘅應該就係營業時間啦。因為營業時間當時嘅設定咧，點解要10點關門啫？點解要6點關門？ 你講 B 類 係啦，即係 B 就係10點。A 就係6點啊嘛，係咪？咁原因得一個啫，就唔係病毒會收工啦，係咪？就或者佢一入夜就唔傳播啊，只係就想壓抑個消費啫嘛。咁但係咧，而家你消費券都派咗兩次，就冇話再有呢個壓抑消費呢個需要嘅，好明顯，唔係用呢種方法嚟防疫嘅，係用一啲正面嘅方法，佢真係做好個距離啊、隔板啊呢啲咁嚟防疫嘅。咁既然係咁咧，或者打疫苗咁嚟防疫嘅，既然係咁咧，咁你而家咪應該可以做好個追蹤啦，咪解釋俾社會聽。咁我哋有啲嘢都可以放寬嘅，咁咧，咁市民嗰接受程度可唔可以大啲咯？哪怕你4人限聚呢啲都，我都覺得政府應該積極考慮下，咪可以變6個啊？ 咁大家個感覺唔同啊嘛，係嘛？我做多咗一步嘢，但係我亦都有啲嘢可以放寬嘅。咁呢啲我覺得係值得政府認真考慮嘅。 OK， 好啊，唔該曬黃傑龍，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黃傑龍咧就係稻苗學會會長，同我哋講到下個月六號安心出行咧就係會擴展個範圍啦，去到一啲食肆。咁除啲食肆之外咧，頭先都講到，譬如一啲嘅健身中心啊、遊樂場所等等咧，都係。是要用到安心出行计要去嗰啲地方。咁啊，听一听电话旁边有赖小姐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我自己咧本身系视障人士嚟噶，咁咧我就有安心出行啦。咁我亦都因为知道长者都要用安心出行啦，咁所以咧我亦都买多部电话帮我妈妈处理埋佢嘅安心出行。所以每一次同佢出街去食嘢啊，去到边嘅时候咧。咁因為視障人士咧，其實佢有個嗱，我哋如果用 iPhone 啦嚇，唔好以為我幫佢 sell iPhone。其實 iPhone 咧，佢有個旁白啊 ，voice over 啊，嗰個 voice over 咧，你係可以聽到佢話安心出行，咁你咪篤入去咯。跟住佢話進入場所掃二維碼咁你咪又篤入去咯。跟住篤咗入去之後咧，你知道嗰個位置大概喺邊咧，你就咪對住大概嗰度咯。咁如果身邊呢，我一路用係冇問題㗎，一路用呢例如自己掃唔到，咁咪嗌媽媽幫下眼囉。我媽媽86歲啦，咁跟住呢，如果真係都唔得啦，咁咪搵職員幫一幫囉。啲職員好 helpful 㗎。其實我點解打上嚟呢，我就係今日聽到明報，亦都知道黃生互聯會啊，新名人互聯會啊，黃生佢話新名人做唔到㗎，好難啊，又要咩點子啊，又要咩呢樣嗰樣，我就覺得咧，第一失明人真係唔好設限，你成日都話啊要人請失明人，咁但係你而家其實只要有個好似頭先嗰位先生話300多元嘅手機，你已經可以安到安心出行。我相信咧，互聯會可能係代替某一類視障人士嚇，咁或者佢哋冇智能手機，或者佢哋唔想用智能手機，或者唔想用安心出行，即係有佢哋或者年限。但係其實咧，明報嗰度咧，俾我一個好唔舒服嘅感覺，即係唔係佢錯，而係可能真係有少少嘅誤導，就係失明人豁免唔好做安心出行，可以填紙仔。其實失明人唔係做唔到，我身邊啊，我都叫做到啦，我都唔叻噶。但我身邊有好多人，哇，都唔知幾叻啊，電腦啊。 但賴小姐，頭先你講個情況，可能就係、是你同媽媽出去，咁啊，媽媽可以幫手啦，或者你真係有個職員幫你啦。不過之前聽到話。真係可能去到一啲地方又未必有人幫到手，或者一啲失明人士覺得有人幫手亦都可能涉及一啲私隱問題，就係、是、要佢哋填一啲紙仔，又可能係當場要即刻講自己啲資料出嚟啊咁。咁亦都講到，譬如佢哋話揾一個嘅二維碼咧，可能亦都唔係咁容易嘅，要掃亦都唔係咁容易，好似有啲實質上嘅難題。呢、這個你有冇遇到呢啲情況咧？ 其實咧，我去到啲餐廳咧，真係未曾遇過有人唔幫噶。真係未曾遇過，可能真係要開放少少，但係咧當然有啲人你驚佢啊交咗個手機俾人幫你掃，嗰、那個人係咩人啊咁樣，咁所以咧我通常都會入咗去先，入咗去坐低，咁嗰個職員咧佢埋嚟啊，你掃咗未啊？你乜諗？即係喺餐廳裡面咧，咁我咪問下你係咪職員啊？即係佢或者介紹嘢俾我食嘅時候， okay. 我咪問下佢幫我掃啊咁，或者台面咧，佢話俾聽嗱，你張嘢喺有㗎，而家好多每張台都有一張㗎嘛，你知道喺邊嘅時候，稍微學下，你掃一下距離一尺到，大概中間到，咁你咪掃咯。其實真係唔好設限咯。我識好多視障人士，其實用得好叻，真係好叻㗎。 OK， 好啊，唔該曬賴小姐。咁啊，啱啱咧就係講緊一個最新嘅措施嘅，就係嚟緊啊10月9日推行喺一啲嘅包括食肆等等嘅處所咧，就係要用到安心出行嘅。先休息一陣。 股市升定跌，樓盤買定賣，外幣投資邊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10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昨日政府公布说由于中学适龄人口将会出现结构性下降，提到在黄大仙的龙翔官立中学有较多的剩余学位，教育局作为官校，因为这间都是官校来的办学团体，考虑了各方面包括一些教育政策、学龄人口变化等等，就决定将这个龙翔官立中学是和九龙工业学校是合并的。整个情况呢，他们都说即希望其他的办学团体会有一个参考作用，可以鼓励业界去及早规划的。你又怎么看两间的官校合并 ,18723 这些都是说因应一些的适龄人口下降。请一位校长和我们谈谈，有港岛东区中学校长会主席严志成，早晨。 是，早晨早晨。 早晨严校长，怎么看昨日这个两间官校合并的做法，你觉得对学生的影响有多大今次？ 我自己純粹而家怎睇呢個新聞片睇到咧？如果再結合翻教育局個網頁啦，佢都提到，如果喺學童適齡人口減少嘅情況之下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嘅措施嘅。咁包括咧，其中一個做法就係可能係啲學校合併啦。咁如果我哋喺報道嘅裏邊都見到咧，兩間官校合併咧有冇影響咧？嗱，當然可能有好多適應嘅問題啦，係啲老師嘅係調動啦，每間校都有佢嘅特色啦。我哋都成日同業界都大家彼此分享。每間校嘅成立都有佢好特別嘅文化特色啊，係政策啊等等，咁所以咧喺呢個嘅適應方面咧，我諗佢哋都需要時間，同埋合併呢個係咪一個其中一個做法之外咧，有冇更長遠嘅規劃都係值得我哋去諗。當要提到業界係去思考嘅時候咧，其實我掉翻轉頭去諗嘅教局係見到而家學童人口，如果我哋睇翻統計數字咧 ，OK。 即係又係2011年。 但嚴校長，因為呢個都可能有好多方法要去再傾，轉頭翻嚟揾你再傾啦，陣好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張萬健報道新聞。區域法官陳廣慈說，早前受到電話滋擾，一人被捕，說人在做天在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指行為可恥、可悲和可笑，並非愛香港，亦看輕警方和國安處的刑偵能力。司法機構說高度關注事件，已經交由警方跟進，強調任何試圖向法官和司法人員施加不當壓力的行為都違反法治精神，衝擊司法獨立的原則，應該受到嚴厲譴責。另外，金鐘高等法院和灣仔區域法院先後收到可疑信件，據了解，收件人分別是高等法院暫委法官陳仲恒和區域法院法官李慶年。律政司批评恐吓法官和司法人员是卑鄙低劣的行为，令人发指，指这些可耻行径最近有变本加厉迹象，特区政府不单严正谴责，更绝不姑息，批评纯粹因为不满结果而以违法手段企图向法官施加不当压力，不但徒劳无功，更显示出他们的无知、怯懦、懦弱和目无法纪。白宫宣布，美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原油，缓解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时出现的石油供需不匹配，降低油价。美国能源部说，这5000万桶原油最早在今年12月中下旬开始投放市场，其中1800万桶已经得到国会批准，将直接销售，另外3200万桶属于短期交换，等到油价平稳之后，大约在2022至2024年归还战略石油储备。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截至11月19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储油总量大约是6.05亿桶。美国汽油价格近期升至7年来高位，国内对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压抑油价的呼声不断高涨。美国威斯康星州汽车冲向圣诞巡游人群的事故，再多一名8岁男童死亡，令事故死亡人数增至6人，超过60人受伤。 案中被告39岁的司机布鲁克斯到法院认讯，他原本被控5项故意杀人罪。控方在庭上表示，再多一人不治，会考虑加控罪名。法院将布鲁克斯的保释金定于$500,000。事故在当地星期日下午发生，布鲁克斯揸车高速冲入巡游队伍，警方相信他是单独行事，没有证据表明涉及恐怖主义。保加利亚西部有巴士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后起火，至少46人死亡，包括12名小童。巴士大部分乘客都来自北马其顿，北马其顿全国宣布哀悼3日，保加利亚亦宣布哀悼1日。涉事巴士载住50多名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完成度假的游客，返回北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驶至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以西大约45公里的一段高速公路时意外起火，意外原因仍然调查。日经平均指数报29,592点，跌1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49美元，卖出1790.9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4，日元115.16，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8，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气干燥，早上清凉，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明朝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咧係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擠塞咧，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菜園村嘅。咁重複一次位置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新墟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車龍好長啊，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菜園村。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队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咧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东行少少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咁反方向啦，东隧去港岛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咧，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另外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咁反方向去荃湾啦，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彩虹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同内地都倾紧通关。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机场我哋主要输入嘅来源点分到外地航班同埋国内嘅航班，呢一个系一个好大考验。入边嘅物流同人流究竟有冇办法分得到？双方要交换下意见，点能够做得稳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香港共融乐团嘅盛事《触感色彩共融慈善音乐会》喺23号上演。 当晚，佢哋同陈奕迅合作演出多首曲目，令人听出耳有。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嘅听众有得先听为快，千祈唔好错过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021年11月24日，下月九日起，进入食肆等受规管处所需使用安心出行。 内地防疫专家团结束考察，第二次对接会议周四举行。 钟汉林承认分裂国家及洗黑钱罪，判囚43个月。 美国宣布释放5000万桶战略石油，以降低油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因为中学适龄人口出现结构性的下跌，咁寻日政府就公布啊，黄大仙农场官立中学啦，系会喺2024-25学年停办嘅。咁啊，讲到嗰啲个停办之后啦，咁就会呢间学校就会同九龙工业学校合并，咁就话有200名左右嘅中一至中三嘅学生咧，喺完成咗初中之后咧，就会转到去九龙工业学校嗰度咧，继续读中四。咁而家呢个学年嘅中三学生咧，出年咯，出年九月就已经要转校噶啦。咁而家读紧中四至中六嗰啲点咧，就会一路原校啦，读到毕业嘅咁。咁啊，见到教育局都话期望呢一个嘅合并可以有一个牵头作用，俾其他嘅办学团体咧做参考嘅。继续同咧校长倾，头先喺电话旁边咧。就港岛东区中学校长会主席严志成嘅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严校长，头先讲到即系对于学生嗰个影响啦，你自己点样评估，或者呢一个方法系咪最理想嘅咧？喺学校嚟讲，面对人口下降嘅情况，用一个合并学校嘅方式，系咪最理想嘅做法咧？ 嗱，萧生刚才已经提到啦，就系话咧两间学校合并咧，其实我刚才都有提及到，就系话咧，嗱，无论系适应啊各样嘢，每间学校都有佢系喺建立嘅时候嘅特色同埋文化。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嘅時候咧，係經過嘅家長嘅選擇咧，係學生去到啲所謂學校讀書咧，其實都係亦都有佢哋嘅原因同埋佢哋嘅選擇。咁所以咧，如果咁樣係改變嘅時候咧，的而且確對學生咧，無論咧適應啊，係去搬移啊各樣嘢方面咧，都帶嚟唔係都要帶嚟一段時間嘅適應。雖然我哋都理解局方嘅做法，我相信咧佢而家係學童人口減少咧，已經係一個結構問題。剛才主持你都講咗啦。其實如果我哋睇數字已經知道，就好明顯地咧，其實由2011年咧，由有9万多出生率，至到而家2020年咧，都係不足50000，再加埋而家咧，可能有移民嘅數字各樣嘢咧，我長話短説咧，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應該要有啲長遠嘅方法去諗嘅。我哋都業界都唔係唔諗呢個情況，因為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咧係香港咧都好多嘅問題，學童嘅問題，我哋需要處理，近日都見到好多係。學童有啲輕生嘅個案啦，係我哋唔想見到啦，係特殊學習需要啊，係再加上喺由新高中以嚟咧，其實都有好多個學習差異啊。借呢個機會咧，其實好多個學校咧都係努力係爭取緊資源啊，或者係調配啦，都係做緊一啲嘅係分組嘅小組教學嘅。其實咧，我都成日都同各方反映咧，就係話咧，係咪因為學童人口減少，我哋要係小組教學？係應該唔係用呢個嘅論述，係應該話咧，其實而家嘅問題比以前係複雜好多。而家照顧一個學生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所以其實調翻轉頭咧，其實局方應該可以考慮一啲長遠啲嘅做法，去解決而家嚟緊咧，起碼係我哋眼見咧有差唔多10年嘅係結構嘅困難擺喺我哋嘅面前啊。譬如以東區為例，我幾年前嚟到已經見到咧，好多學校咧。都有唔少學校都喺收生方面都有考驗，東區嘅係校長老師都好努力去做，我相信其他各區嘅學校都係咁樣。咁但我覺得咧，呢個都係時候局方咧要諗一諗，除咗呢一個方法之外，有冇其他更加有效嘅措施去諗？係學校如果要關閉，並唔係我哋想見嘅一個嘅現象咯。咁所以呢度咧，我諗呢度我停一停睇下，主持你有冇嘢再去問？ 因為在講東區嗰個具體情況之前，我都想問一下，因為今次建築教育局喺個稿嗰度咧，就好強調就話牽頭作用啦，希望亦都鼓勵其他辦學團體去參考今次即係兩間學校合併嗰個情況。你覺得個參考性有幾大咧？對於唔同嘅辦學團體嚟講，會唔會呢一個方法都會見到可能係成功，或者有一啲咁嘅例子都會去考慮咧？那個考慮嘅點係咪又係啲乜嘢咧？其實？ 香港嘅辦學嘅特色就係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辦學團體啦。嗱，每個辦學團體都一定係有佢自己本身嘅係辦學嘅理想同埋緣由。 嗯， 咁會唔會係因為呢一個學校今次嘅合併會令到有啲嘅辦學團體會去思考呢、這個？我相信我唔排除有呢個嘅可能啦。咁、 嗯、 到底係好定係唔好嘅時候咧，就要視乎翻實際上佢哋都要考量到底喺人口減少嘅情況之下，暫時喺咁短嘅時間，因為大家都記得，其實局方都提過，除了合併之外，我哋都考慮去搬遷。但大家都明白咧，有好多都需要係好長遠嘅計劃。就算你搬遷一間學校咧，我相信三年都係要嘅。咁啊，咁嘅情況之下嘅時候咧，根本就遠水不能係救近火。反而調翻轉頭咧，係你問有冇嗰個嘅係參考嘅作用？我唔排除有爆，或者會咁諗咯。但我反而我都仍然係提即係、就是、提請翻咧。即係局方應該諗下，仲係有冇嗰啲嘅措施？譬如剛才提到咧，係面對而家咁複雜嘅係學童人口，即係學童面對嘅係問題成長啊，各方面嘅問題，係咪應該亦都係時候咧，係要諗一諗，係減少呢一個係每一班嘅係比例咧？我睇翻 OECD 嘅報告 ，OECD 嘅報告睇到咧，喺2021年出嘅係報告裏邊咧，佢報告翻大約2019嗰個嘅數字咧。一班嚟樣望係23人， 嗯， 一班23人，咁呢個數字其實都有一個係參考嘅作用。咁我就平衡地同即係回應主持，當呢一方面有冇可能係一個參考嘅時候，其實呢一個嘅參考值都值得我哋去推算。係目前如果大約一班係有31、32人，而我哋要面對高中係接近係以前係預科嘅過程嘅時候，嗰、那個學習差異嘅照顧啦。是情绪的照顾，我觉得这个反而还是可以更加有效，亦都有机会呢是让到是少了学校、嗯、可能要完成历史任务。 嗯，但你觉得小班教学本身会不会都是一个软水，即不是那么快显到效的一个措施，因为都要一些适应期啦，而且要这么大规模这么全港的学校都要做完的时候，是不是都要一些时间呢？另外我见到有些意见，其实觉得小班教学呢都不是完全只是正面的，都可能有一些问题出现，就是譬如提到说，即如果太少人的本身学生自己的人数那些群体互动都会少了，其实教育界对于小班教学支持定反對，是不是都有一個一面倒的看法，定是怎樣的 呢？古往今來任何研究呢，在社會科學的裏面呢，都一定是有不同的看法。其實剛才提到是的講法的時候呢，是當然有些可能研究有這樣的結果，但我補回過來，我們很簡單一樣東西，你照顧一些人的時候，多人照顧是你容易一點、啊、還是少一些人你照顧容易一點呢？ 嗯， 即很簡單有一樣東西，你去一個的是科學活動對外的活動呢，你都會有一個比例，我哋一個好難帶咁多個人，可能都會有一啲嘅人要加入去嘅時候咧。有一樣嘢我哋不爭嘅事實，除咗我哋所謂嘅學術嘅關顧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有其他嘅關顧。咁我哋嘅前設就係、是，當我哋個老師如果係盡心去做嘅時候，學校啲用心想去教好個學生嘅時候，好簡單。而家眼前我哋見到有冇啲好嘅效果，我相信唔少嘅學校都會話俾你知，佢哋面對係譬如主科咧，基本上係大班嚟嘅，係譬如30多人嘅。咁但係佢哋都會咧，係利用資源咧，譬如舉個例咧，4班可能開5組，5班可能開7組，如此類推。我哋都睇到點解會咁做咧？少咗人咧，其實可以個別照顧，你先可以多啲機會咧，去係對點地，我哋叫做係對焦啊，去幫嗰個學生。所以調翻轉頭咧，剛才你問係咪會唔會因為咁而少咗時間？如果而家我哋去係繼續保住而家目前嘅教師人力，如果可以嘅時候保住學校教師嘅人力，然後我哋去做呢個分組咧。其仍然是有呢個可能，因為學童人口減少中啊嘛， 嗯， 所以我又未見得係咪一定話要等好幾年先至收客，而因為我哋不爭嘅事實，學童人口不斷減少中咧，係借住呢個機遇，係讓我哋更加全面同埋有效去照顧嗰個學生，呢、這個先係我哋作為辦學，即係做教育嘅人咧，係應該要諗嘅一啲嘅方向同埋目標，而各方如果同我哋一齊並肩前行，佢又佢能夠係去。Okay。 佢有經有講咧，我相信一定係能夠有更有效嘅方法做到出嚟咯。 嗯，講翻東區啦，我見好似睇資料咧，都有一啲學校係話只能夠開到一班嘅中一，即係要向教育局交嗰、那個申請學校發展方案嘅。以你了解咧，其實佢哋係用咩方式去即係解決佢哋而家可能因為學童太少啦，只有開到一班嗰個情況嘅 咧？嗱，我諗報章上面大家都見到係有一。有啲個學校咧就係出現呢個咁樣嘅情況啦。我絕對相信咧係無論係我哋所謂叫做係成績組別高嘅學校也好，或者唔係咁高嘅學校都好，佢哋都盡心。我相信佢哋都按緊佢哋嗰個辦學宗旨咧，係盡力去做好佢哋嘅本分。無論係嚟緊嘅係有特別嘅試學個方案又好，或者佢哋係同其他嘅係一啲嘅大專嘅課程合辦課程也好咧。其实他们最终都希望能够是留在一间学校的里面，即是帮助个学生成长。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如果不是的话呢，是我们就遗忘了一批呢办学团体他们的存在价值。因为你和我都很清楚知道，或者听众都很清楚知道呢，有些办学团体不是说只是我要收一个最高等地的学生去教书，去教他们。而有些是专门照顾最弱势的社会阶层。在他们来讲，由他独特的办学的方针去帮他们，有特别有效的方针去帮他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抹杀，因为当学童人口减少，他们会首当其冲。如果能够 是念及是他们在办学里面的文化的特色，还有他们用心为学生、okay. 我想这个是要体谅和关注的。 OK， 好啊，唔该晒严志成校长，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严志成咧就系港岛东区中学校长会主席嚟嘅，咁教育局都有个回复嘅，咁就话作为官立学校嘅办学团体咧，咁啊会确保两间学校有足够人手照顾学生嘅需要、学习需要，包括咧保留足够嘅专科学嘅老师。咁另外都提到话会详细考虑各方面嘅因素咧，包括教育政策啦、学龄人口变化、学额供求、官立学校整体嘅发展需要、政府资源运用等等。定定咧个别公立学校嘅长远发展方案嘅，先休息一阵。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强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系饮多啲水啦， 一日一苹果咪医生远离你咯。家传秘方，瞓多啲。 净系靠呢啲得唔得噶？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系、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想同大家讲下啲楼宇僭建嘅情况，见到有报道咧，就讲到喺佐敦啦、深水埗啦、西环咧，都有啲旧楼咧系因为僭建而被屋宇署咧系勒令喺限期之前咧要拆一啲僭建物嘅。有僭建要拆啦，听落都系非常之合理嘅做法。不过咧就话啦，报道讲到一啲僭建咧，就系可能系涉及几十年前已经系存在啦。咁其中好似讲到话喺深水埗嘅一个叫龙华大厦啦，咁佢就话佢呢座大厦咧就。應該要根據咧喺六十年代咧落成嗰陣咧，要跟呢個叫街影法，即係咧頂層嘅四層咧都要係斜面或者係梯級形狀嘅。不過咧現實起咗出嚟咧就係一個直角嘅形狀，咁啊要求係要還原啦。咁另外有啲大廈咧都係話小業主就接到佢哋嘅通知咧，就話單位入邊嘅兩個房咧向住街嘅部分咧入息嘅時候咧就應該係屬於騎樓嚟嘅，咁就唔符合咧現時而家變咗房嗰個形狀，咁就話咧係要拆咗佢，又要還原翻嘅。啊，到底呢啲舊樓嘅被發現僭建啦，而係要拆嘅情況啦，嘅情況係咁點處理咧？或者實質佢哋買賣嘅時候，要一啲嘅業主買賣嘅時候，要知道有啲咁嘅情況又難唔難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測量師學會會長鄧海坤，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邓海坤。头先讲到一啲旧楼亦都一啲僭建物，似乎系存在咗好一段时间噶啦。咁而家屋宇署就话佢哋要拆咗佢啦。点睇呢个嘅情况，或者作为一个即系要买家啦，如果要真系要买入呢啲嘅单位嘅时候，其实有冇方法系知清楚究竟嗰啲地方有冇僭建物嘅咧？ 其实我都首先讲咗话，即系有冇方法知道先啦。咁其实就屋宇署有一啲批准嘅图纸咧，就系可以申请去睇嘅。咁如果买家买嘅时候咧，如果佢唔晓得点样睇，咁咪搵翻专业人士帮佢睇啦。咁而喺商业楼宇上高，好多时候咧都会做一个叫 due diligence 啦，即系一个即係盡職嘅查啊，咁樣咧就會做翻個估價之外咧，就會睇下嗰啲個成個樓宇嘅即係嗰個係咪批准啊咁樣嘅。咁但係喺香港傳統就喺個住宅樓宇買賣上高咧，就通常都冇呢個要求。咁但係較新啲嘅樓宇應該就較難有一啲僭建啦。咁所以咧就亦都而家嘅買賣個契約都有一啲批准嘅圖則啊，夾喺嗰個買賣契約嗰度，咁就有相當嘅保證嘅。咁但係啲舊式嘅樓宇咧，因為係啲買賣文件一早已經係做咗啦，咁嗰陣時候亦都冇咁詳細啦，咁冇咁多資料嘅時候咧，就其實就淨係睇嗰個以往嗰啲買賣樓契咧，其實就好難作準嘅。咁應該比較好啲咧，就揾翻個專業人士，就去查翻即係嗰個批准圖則咁樣嘅。咁當然依家律師就其實都會有去傳統廳嗰度查查，或者去問屋宇署有冇出過啲僭建嘅告示啊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咧，就律師所做嘅責任咧，主要咧都係一個即係嗰個業權啊，或者嗰個 title， 即係嗰個業權嗰個即係完整性啊。咁就至於嗰個買賣嗰個樓宇本身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嗰、那個設計啊，點樣樣咧？係咪同現場嗰個一樣咧？即係現場嗰個係咪等於當年佢批准職嘅一樣咧？咁咧就其實真係要睇翻圖積師比較詳細啲可以了解到嘅嚇。 即係律師都未必識睇，律師都未必答到你嗰個位係咪真係有僭建，因為佢都未識睇嗰個職啦，都要揾翻專業人士啦。咁所以就話，如果真係出咗事啦，買咗之後先發現原來係有僭建物嘅話，理論上都唔可以追翻個律師話佢冇講嘅喎，係咪咧？ 因为律师就睇即係佢冇呢个冇呢个服务嘅呢一类服务嘅专业啦，专业嘅服务啦，咁所以佢未必一定可以即係做到，亦都买家亦都可能冇要求啦。如果有要求嘅话，我相信个律师呢都会要求佢或者律师代办啦，搵返一个专业人士呢去查查返嗰个圖積嘅批准嘅圖積嘅， 你自己估計呢啲僭建物係咪可能落成嗰陣已經出現，或者如果真係話而家要拆啦，咁嗰個難度係有幾大咧？你了解到 嗱，咁、那個落成之後已經存在嘅，即係好早期就有僭建物呢一個情況咧，係有發生過嘅。咁可能即係遠古，即係比較遠舊啲嘅，譬如60年代嘅樓宇嘅時候咧，都起完晒间楼先再攞咗入伙纸啦，然后先再卖楼呢个情况咧，就以前比较起好晒先卖啦。咁起完晒攞咗入伙纸之后咧，我哋都唔排除有啲发展商可能就会即系做一啲加建啊咁样咧，就冇入到职咧，就然后先去卖楼啦咁样。咁以往都发生过嘅，咁亦都我哋琴日睇到屋宇署嘅回应啦，系就住其中一个个案咧，就佢哋可能有啲业主都可以提供一啲資料，即係證明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咁佢哋咧都會係會去考慮睇下點樣處理嗰、那個個案咁樣嘅。 但如果真係要拆咧，譬如頭先講到原本應該係斜嘅，頂嗰四層，咁而家變咗平嘅，咁呢啲即係要處理係咪比較困難，同埋實質可能甚至影響成個大廈嘅結構咧？可能 嗱，佢如果係比較複雜嘅時候，已經係一層黐住一層嘅話咧，亦都係嗰、那個改建係比較複雜嘅話咧，咁當然係牽涉到嗰、那個拆卸嗰個工程咧，就一定要係比較複雜啦。咁亦都係可能即係唔可以單獨做啊，可能要同隔離左右即係連埋一齊去做一個勘測，然後先做一個一個方案出嚟，睇下點樣處理嗰個告示咁樣嘅。咁係較為複雜嘅嚇。 即係可能都要揾啲專業人士證明，可能係影響到個大廈結構，先至同屋宇署講話真係做唔到喎。係咪可以係咁樣嘅？ 如果佢系影响到个大厦结构嘅话，就更加要做啦。 即系我意思，做咗个拆僭建，反而影响个大厦结构，会唔会有可能系咁咧？ 机会又比较微啲嘅， okay， 因为设计嘅时候冇呢一个僭建喺度噶嘛。咁，做完之后，当然做嘅时间要可能要做定啲嘅防护，即系足够嘅保护工程啊、支撑工程啊咁样啦。咁做完之后咧，就应该。会系即系还原翻个原先设计咧，就应该系冇问题嘅。咁，当你拆卸嘅期间，可能就会有啲复杂性喺度啦。咁呢啲要交俾专业人士去研究一个方案出嚟，咁啊再俾二次审批啊，咁样咁觉得可行去做。 据你了解，头先我讲嗰几栋大厦嘅僭建情况，算唔算系叫做优先取缔嘅僭建物嘅范围？ 应该都算系噶啦，因为除咗我了解咧，就系、是。龙华大厦本身佢就深水埗嗰度咧，就系一个系一个2017年嘅大型行动啦。咁大型行动就屋宇署差唔多每年都有就呢啲目标大厦咧，就帮佢即系清理差唔多所有即系要处理嘅僭建物咧，主要嘅僭建物咧都要处理咗佢。即系以往系唔需要处理嘅咧，都要处理佢咁样嘅。咁最明显嘅就系、是。大厦外墙啦，同埋天台啊、平台啊，同埋后巷或者天井嗰啲后栏嗰啲咁样嘅僭建物咧，都要一并处理噶啦，咁样吓。咁所以就如果拣到啲目标大厦咧，咁就要做啦。咁另外咧就亦都系一啲即系比较危险啲嘅僭建物，譬如我哋好似有啲个案咁。如果头先你所提到嘅，即系佢因为街景嘅问题咧，楼上嗰度已经系。其实是本来是斜上去的，一路收窄上去的。而家你如果平直上去的话呢，咁即係其实嗰啲僭建物呢，就一个坐住一个呢，咁就相对係危险嘅。 OK， 好啊。唔该晒邓海坤，多谢你同我哋讲解咁耐。邓海坤呢就係、是、测量师学会会长嚟，咁同我哋讲到今次就係、是、有关于星岛日报报道，就喺佐敦深水埗西环有一啲旧楼嘅僭建，咁你哋都业主提到要清拆得比较难嘅。会唔会你都留意到有啲类似嘅情况呢？欢迎打嚟1872311。 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内地疫情防控专家昨日下午结束一连四日的访港行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专家团马不停蹄考察不同地方，其中讨论到健康码转为粤康码技术问题，商讨亦都比较顺利。他亦都宣布第二次通关对接会议将会在明日在深圳举行，港方会由政务司司长率团前往。据了解，明日的对接会议会就着具体通关安排作最后定案，然后提交中央批准。消息人士透露，两地极有可能在12月10日左右恢复有限度免检通关，初期每日的配额1000人。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昨日宣布下个月9日起，强制用安心出行范围会扩展到所有受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第 599F 章规管的18类处所，除了各类食肆，还包括美容院、健身中心、戏院、主题公园等，未有提及对长者、小童和残疾者等豁免。香港失明人互联会批评新措施是灾难，担忧会为视障者外出带来更多限制。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教育局昨日宣布，位于黄大仙的龙翔官立中学将会在2022-23学年，即是下个学年起，和九龙工业学校合并。龙翔官中届时停办中一和中四，并且会在2024-25学年停办。对于今次两间中学合并，教育界人士亦都感到突然，担心津贴学校亦都有杀校或者是拼校的危机。有小学校长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学校或者需要合并，希望教育局协助学界整合资源。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提到，移民潮加上出生率低影响，教育局预告中学适龄人口将会出现结构性下降。据了解，在九龙城名校网，来紧的一年中一学额需求急跌700人，令到区内中一学位过剩550个，推算削减至少22班中一，区内大半数的学校或者需要上班。 有區內校長分析，該區學生減少主要受到移民潮衝擊，預料區內 Band 3 的官津校較受影響。另一邊，有黃大仙區校長憂慮進一步被吸走生源，學界促請教育局盡快推出針對全港學界的穩定政策。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發表第五份有關預防兒童死亡事故的報告，總結2009至18年的10年之內，有223宗18歲以下兒童及青少年自殺死亡的個案，但是計2016至18年有59宗，是調查以來最多宗數的一次，最小的只有10歲。委員會自殺個案小組召集人鄧振鵬說，教師應該是對學生在文字或者藝術作品中表達的困難提高警惕和敏感度，尤其是作品涉及灰暗、血腥、暴力或者死亡的內容。信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下個月舉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天在行政會議前見記者的時候表示，特區政府正積極研究為下個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在現時已經關閉的邊境管制站設立投票站，讓身在內地的登記選民可以在預先登記之後免檢疫隔離來香港投票，然後馬上折返內地。他表示，相關安排屬於一次性便利措施，與提升投票率無關，希望在這個星期內公布登記詳情。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為了保障市民健康和創造有利通關條件，食物及衛生局宣布下個月9日起，進入食肆等受規管處所必須要使用安心出行。社評說，通關洽商獲內地高度重視之下，本港疫情防控更加需要擴大規模和恆常化，不斷堵塞漏洞，尤其是海外疫情最近再爆發，外防輸入內防擴散，只許加強不能鬆懈。這是《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說，對食肆而言，一律使用安心出行，可以避免因為食客虛報資料而惹上官非。社評說，小部分有特殊需要人士，例如失明人，當局應該盡量提供支援，並且容許商戶酌情處理。明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出，兩地討論逐步有序通關不存在阻礙，而是視乎實際情況。關於熔斷機制，他說這是通關安排的核心問題，一定要大家磋商，日後公布詳情。社評說，香港的疫苗接種率還未足以構成全民免疫，而鼓勵民眾接種疫苗是防疫必不可少的手段，還可以避免通關之後經常熔斷沒完沒了。這是信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有調查報告指，受惠內地強勁出口增長，香港未來十年出口的平均每年增長預料達到 5.7%。 社評說，要乘勢起飛，就要借助金融專業服務的既有優勢，推動物流業高端化發展，拓展貿易融資、保險租賃、海事仲裁等服務，為鞏固香港全球貿易樞紐地位提供更有力的支撐。文匯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咧，影响到挤塞噶。咁喺新界区啦，天水围嘅洪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洪天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上城一带交通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啦，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啊，近住竹园道桥底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玛丽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嘉林角对出，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玛丽医院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嘉林角对出。咁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嘅交通意外咧，都係清理好。咁而家車龍排到去青田路橋底。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嘅意外清理好，咁都係車龍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青田路橋底。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去新鴻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馬會大樓，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同埋去尖沙咀都係擠塞，車龍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紅隧排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龙尾就在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桃园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后少少套路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的公路支路车多，龙尾白石角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2021年11月24日。下月九日起，进入食肆等受规管处所需使用安心出行。 内地防疫专家团结束考察，第二次对接会议周四举行。 钟汉林承认分裂国家及洗黑钱罪，判囚43个月。 美国宣布释放5000万桶战略石油，以降低油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大家讲到一啲嘅旧区嘅部分旧楼呢，就係、接到屋宇署嘅通知係要拆一啲嘅僭建物㗎。不过佢哋就话啲僭建物呢係可能已经存在咗呢係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之前已经出现㗎啦。咁见到屋宇署呢都有个回复啊。就根据建筑物条例规定呢，任何涉及私人楼宇以及土地上面嘅建筑工程啦，除非係符合建筑物条例有关嘅豁免审批工程嘅规定啦，或者是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简化规定而进行的小型工程，都 要事先向屋宇署呈交建筑图则，是获得批准以及同意开展工程之后才可以进行的。否则这个工程就是属于违例建筑工程。提到刚才那三座的大厦的僭建物的清拆令，它就说是在2017年至到2020年咧，系按住僭建物嘅執法政策系发出嘅。其中提到西环嘅美城大厦，咁就话检视到相关嘅个案咧，考虑到有关嘅单位嘅僭建情况年代久远，而且规模大，有机会涉及早年嘅大业主，加上现时若果由个别嘅单位独立采取复原工程咧，可能有难度啊。咁所以屋宇署咧都话对有关嘅单位咧系暂缓執法行动。亦都提到话，若果有其他个案有类似嘅情况咧，屋宇署都会采用同样嘅准则去考虑嘅咁嘅情况，呢个就屋宇署嘅回应嚟嘅。又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讲到有关于一啲嘅旧楼一啲僭建物嘅情况。有冼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萧先生。 系你好，请讲。 我系呢、這个以前呢、這个鲗鱼涌啊，筲箕湾太古船路宿舍嘅留落嚟，佢卖俾我哋嗰啲业主之一噶，嗰度有大约有超过1000个单位嘅，就 系 咁咧。大部分都有僭建噶啦，僭建喺边度咧？系呢、這个晒衫通风个位咧就改建咗，就嗰、那个系。好少啊，30-40尺嘅啫， 即系骑楼位嚟嘅，嗰、那个系 个骑楼啊，骑楼位，都系20尺平方尺到嘅啫。咁咧就最近咧就收到呢个屋宇署叫我哋拆，我哋咧就改建咗50年噶啦，超过吓差唔多50年噶啦，吓1973年卖俾我哋之后，咁咧就佢即系但系卖俾我哋改咗咁耐咧，佢。政府部門咧差響物業估價處咧，就係、是、知道嘅，知道我哋係僭建嘅，係收我哋差響收多過冇僭建嗰啲嘅，因為初頭我哋改咗冇幾耐，佢就 加咗差饷啦。咁你几十年知道嘅嘢，点解而家先至叫我哋拆？咁咧，就你当时嚟讲咧，喺八十年代咧，就已经系呢个佢讲嘅有啲题论题讲起呢、這个潜舰嘅啫，佢就话咧。1975年以前嘅咧就唔追究嘅，佢就咁样讲过嘅，喺报纸觉得当年有当年而家抄翻就难啦啲咁嘅记录。咁咧就你而家咧个个业主都七老八十啦，吓、啊，即系古稀年代，咁你叫佢哋拆嘅好。嗰、那個呢、這個現貨庫好大噶嘛，係咪先？ 咁而家諗住點啊？即係可能都要集資去拆，定係都唔知點算好咁？ 係啊，即係拆嗰啲，即係好似頭先個專業人士咁講，你呢一拆咧，又你樓上影響樓下，樓下又影響樓下，成棟樓都影響噶嘛嚇。咁、啊、咧就尤其是咧，我要指出咧，呢幾十年咧。完全冇有危险事件出现过，沙石都冇跌一粒落嚟啊！咁你而家咁到几十年后咁叫我哋咁拆咧，就、我就觉得系冇咩人性咯。 有冇反应咧？向屋宇署讲，或者可能拆卸上面都有啲困难咁。 哎，我哋反应咪以前有个区议员同我哋搞，就话咩咯？就呢、這个预备系打官司咁样，而家佢都叫我哋取消啦，佢啊区议员都唔做啦。 O、okay, K，、好，唔该晒，冼生讲到佢喺鲗鱼涌嗰个嘅住嘅地方就有一啲僭建，咁亦都收到屋宇署话要拆咗佢，咁佢都话个年代比较久远啦，亦都话自己年纪大，如果要做呢啲工程，都要涉及比较多嘅可能涉及啲金钱上面嘅投资落去啦，等等咁。呢个就冼先生嘅佢嘅经历嚟嘅，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另外同大家想讲下有关于母乳，咁一路都见到即系政府嘅讲法啦，都系话对 B B 仔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天然、好优质嘅营养嚟嘅。不过就见到卫生署就公布就话喺。產科醫院收集到嘅數據就係2020年出生嘅 BB 咧，喺出院嘅時候咧，曾經用母乳餵哺嘅比率啦，以及係出院之後以全母乳餵哺嘅比率咧，就係分別係86.8%同埋18.9%。咁就比較翻2018年出世嘅 BB 咧，就話2020年出世嘅 BB 喺出院嗰陣咧，同兩年前比咧，用全母乳餵哺嘅比率咧都係跌咗大約2-4%。嗱，呢一個嘅情況係有啲乜嘢嘅反映到呢？因為我見到衛生署嘅發言人就話，可能係同冠狀病毒，即係呢個新冠病毒嗰個疫情咧，係有啲負面影響有關嘅。就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母乳育嬰協會主席陳美玲，早晨。 早晨。 早晨，陳美玲，點睇2020年嘅同2018年比，用全母乳餵哺嘅比率係跌咗呢個情況呢？ 我哋覺得其實。就咁睇啲數字咧，嗰、那個跌幅唔係話好大，咁、所以其實我諗同嗰個疫情咧有可能有啲關係，因為其實喺好多政府醫院或者係私家醫院亦都係啦，探訪者啊，其實已經即係好多有啲即係 social distancing 嘅 restriction 咧係喺醫院嗰度噶，咁所以其實有可能係。因为咁啦，而其实个妈妈亦都少咗，即系协助嗰啲都唔出奇咯。 嗯，因为我见其实疫情期间话嗰啲母婴健康院有个叫母乳喂哺嘅支援服务嘅，系一度缩减咗嘅。以你了解系咪缩减咗啦？同埋系呢一个嘅缩减对于啲妈妈用唔用母乳去喂哺有几大影响？ 其实亦都有啲影响嘅，因为始终如果啲妈妈想搵帮忙啊。其实佢哋可能唔系好想出街，或者系可能好难约到嘅话咧，其实都会少咗个帮忙。但系我哋其实都有啲 hotline 啊，同埋有啲另外一啲平台，可能 Facebook 啊咁样咧，亦都我哋会有啲即系援助咯。咁所以其实我谂即系就算唔出街咧，其实都唔代表话佢哋攞唔到援助咯。 嗯，因为我见话即系母婴健康院提供嗰啲母乳喂哺嘅支援服务，包括就系一啲嘅喂哺嘅评估同埋指导啦。咁就话今年6月已经全面恢复翻嘅啦。咁喺疫情期间停咗啦。咁啲妈妈系 真係會因為少咗呢個支援而唔用母乳餵哺，但係理論上我喺度諗會唔會有其他嘅支援或者其他嘢可以幫到佢，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啲網上嘅資訊，定係呢一啲反而係唔夠，即係可能親身去支援係更加好嘅。 其實除咗譬如母嬰健康院咧，其實有啲醫生咧亦都可以幫忙嘅咯，所以我又唔覺得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影響，因為其實睇翻嗰啲數據咧，佢個 drop 唔係話好大嘅，即係譬如話如果大家都好 concern， 其實我諗我唔止可能再多啲嘅 drop 咯。 嗯，所以整體嚟講，你覺得就算今次有一啲嘅下跌，都唔需要話特別跟進啊，或者覺得呢個情況好嚴重，要特別研究下咩原因，都唔需要特別睇呢個。 我覺得其實如果有個 follow up with 嗰啲媽媽咧，其實會好啲嘅，因為我哋其實大家都想即係 promote breastfeeding 噶嘛。咁所以其實如果有啲媽媽佢可以再俾進一步嘅可能係解釋或者係原因，我點解可能會少咗餵咧？咁其實都可以知道多啲究竟其實係有咩影響到咯。 嗯，整体来讲，你觉得现在在母乳喂哺，即政府的推广等等是足不足够，或者对于母乳喂哺那个的环境有不友善，那些措施又如何？ 其实我们看到是整个环境是好了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譬如说是巴士啊、地铁啊、或者可能办公室那里，其实都有多了这些的 promotion 和 support 咯。咁我哋都见到啲產假亦都多咗噶嘛，咁另外就係譬如話我哋见到平機會咁樣，佢哋亦都通過咗一啲可能係對母乳媽媽嘅歧視嘅嗰啲即係 regulation 咁樣，亦都通過咗咯。咁所以其實成個社會嘅 support 啊同埋氣氛咧，我哋其實見到係亦都好咗噶。 嗯，推廣上面咧，近年其實有冇特別多到咧？剛才有些友善的政策啦，譬如啲地方的設施等等，但推廣宣傳如何呢？ 其實推廣宣傳我哋見到都係好咗嘅，因為其實當係有醫院啊嗰啲啦地方，或者可能母嬰健康院嗰啲，亦都係好明顯係多咗啲海報啊，亦都譬如話我哋即係另外一個角度睇啦，就係見到其實少咗人話俾人。可能是有些媽媽會可能被人歧視啊，或者是即拍照啊那些這樣的，所以我們覺得整體上咯氣氛是應該是好了的咯。 OK， 好啊，麻煩陳美玲，多謝你跟你談到這裡。陳美玲就是香港母乳育嬰協會主席來的，講到一些數字比較到2020和2018年一啲一個月大啦，至到六個月大嘅 BB 咧，用全母乳喂哺嗰個比率就話跌咗少少嘅，就兩至四個百分點啊！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薛女士打上嚟，我又有早晨， 早晨， 系請講， 系嗱，我係嗰個元朗國田街嗰啲50多年舊樓嗰啲住户嚟嘅，咁啊而嘅屋宇署而家咧要我哋拆嗰、那個做天棚。我是三楼，但是要拆那架呢是二楼的。那么我们那个旧楼呢现在有这么具体的情况。第一那个田生集团呢跟我们联络最近都有联络，一路都在说要收购我们那条街那些楼。50多年的旧楼他说重新发展。那么第一。第二呢，我哋住嗰啲都系70、80岁嗰啲伯爷婆、伯爷公嚟嘅，都系冇经济能力，同埋咧嗰个都行楼梯都行得好攰嗰啲。我哋因为我哋系旧楼系落楼，咁啊第三个咧，我哋嗰个天棚嗰个建筑物咧，佢唔系好似人哋咁啊搭个棚出嚟，或者系渐渐嗰个嗰啲结构啊，唔系同嗰个楼个主体系一齐噶。嗰、那个楼起好以后咧，50多年前咧，就冇几耐咧，就起咗嗰个天棚。二楼嗰、那个升上，原本嗰、那个天棚咧系二楼嘅，佢升上嚟咧，咁啊嗰个地方咧， 即系好似起咗多咗一层咁。 系啦系啦，冇错啦，系啦，系咁嘅情况。咁啊变咗。佢嗰個主體同埋嗰個而家要拆嗰個嘢咧，係連埋一齊嘅。如果拆嘅話咧，就係等於係拆樓嘅一部分。 即影響到成座樓，你會擔心？ 影響到成座樓。咁啊，嗰個 同其他嗰、那個戰戰嗰啲情況咧係唔同噶，戰戰嗰啲，嗰啲建築物咧，佢誒離開嗰、那個主樓個主體嘅。咁啊，而家咁嘅情況咧，佢又話拆，又唔拆嘅話咧，嗰、那個要法庭一日要罰幾多錢？咁啊，唔係嚇都嚇死人啊！咁啊，而家咁嘅情況，呢條嚟收購，收購佢都全部產品佢嚟重新起樓噶嘛？你要依家要勞民傷財，要人哋咁啊，全拆，拆咗幾十萬都唔使講，嗰、那個人哋業主肯出。咁啊，佢但係你拆嗰陣時拆咗冇幾耐，佢就收購，收購咗以後。就 是、这样的说法。OK， 唔该谢律师，不过都总之讲到佢嗰个嘅楼宇有啲嘅僭建，不过佢觉得要拆嘅话，一来多钱啦，二来都可能涉及成个楼宇嘅问题。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嘅美国，出现咗三位巨星级嘅职业经理人，佢哋都喺危机嘅时候。带领着他们公司走出困境，并且各自出版了一本超级畅销的书。安迪·格鲁夫和他的著作《只有编辑狂才能生存》就是其中之一。 安迪·格鲁夫在1979年成为半导体公司英特尔的总裁，1987年兼任公司的 CEO。此外，他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并且荣获了《时代周刊》1997年的年度风云人物。 只有编辑狂才能生存是一本影响极大的管理学巨著。在这本书里面，作者透过剖析英特尔在面临电脑记忆体市场的萎缩和强劲竞争对手的时候，怎样领导公司从以记忆体为主成功转型到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电脑芯片公司，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同时他亦都讲述了战略转折点理论、十倍速变化理论同埋只有编辑狂才能生存等观点。 呢啲观点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个就係格鲁夫嘅当年管理经验。佢喺领导英特尔期间经历过好多嘅重要战略转折，因此有好多深刻嘅认知以及总结。第二个来源係佢喺史丹福大学讲授战略管理课程时候嘅心得。佢借助学生嘅视角总结自己同埋其他人嘅经验。第一个来源是亲自处理变化的经验和实践，第二个来源则是和第一个来源互补，是由表至内的探讨。 这一本书在今日仍然是一本被称誉为当代领导艺术的经典之作。迪士尼前总裁米高艾斯纳他曾经这样评价过，这一本书的作者是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任何对格鲁夫以及英特尔的成功感到有兴趣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充满真知灼见的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只有编辑狂才能生存，作者安迪·格鲁夫，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宣布，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原油，舒缓经济从疫情复苏时出现的石油供需失衡，以降低油价。总统拜登说，美国汽油价格在不久将来就会下跌，但是需要一段时间。拜登说，从长远来看，各方将转向使用洁净能源，到时将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拜登又承认美国民众正感受到痛苦，但政府正是努力消除在供应链上的阻塞，加快美国港口的工作，并与零售商合作，确保所有商品供应及时，满足民众冬季假期的需求。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指称，美军战略轰炸机靠近俄罗斯活动次数大幅增加，今个月已经有30次，是去年同期的2.5倍。绍伊古说， 軍演中，美軍十架轟炸機在靠近俄羅斯東西的兩端，模擬啟動核武器，最近離開俄羅斯邊境大約20公里。邵伊古說，俄羅斯空防單位發現並追蹤到美國軍機位置，採取行動避免發生事故，但邵伊古並沒有具體說明所採取的行動。另外，路透社報導指出，邵伊古和國防部長魏鳳和進行視頻通話時表示，美軍戰機靠近俄羅斯東部邊境，對中國亦有威脅。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4宗屬本土確診，遼寧大連有2宗，雲南德宏泰族景颇族自治州2宗，另外有18宗境外輸入個案，另外新增16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是境外輸入，當日轉為確診有1宗，屬境外輸入。內地至今累計98,546宗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92,952人康復出院。美國威斯康星州汽車衝向聖誕巡遊人群的事故，再多一名8歲男童死亡，令事故死亡人數增至6人，超過60人受傷。案中被告39歲的司機布魯克斯到法院認訊，他原本被控5項故意殺人罪，控方在庭上再表示再多一人不治，會考慮加控罪名。法院將布魯克斯的保釋金定於$500,000。事故在當地星期一下午發生，布魯克斯駕車高速衝入巡遊隊伍，警方相信他是單獨行事，沒有證據表明涉及恐怖主義。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乾燥，早上清涼，初時大致多雲，日間漸轉天晴，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氣天晴乾燥，聽朝仍然清涼，新界氣温顯著較低，週末期間風勢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19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698点，升47点，成交金额1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1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GS 环球生活15.32，跌1.96。腾讯控股475.2，跌5.8，快手103.9，升咗9.15，阿里巴巴130.9，跌2.1，美团系269元，升3.6，小米集团20.2，跌5毫，友邦保险86.3，升9.5，药明生物101元，跌3毫，京东集团350.8，跌4元。恒腾网络3.93，升3.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52，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8，人民币6.38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9,576点，跌200点。港金现价报16,65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41美元，卖出1,7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几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讲咧，洪水桥洪天路啦，去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上城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嘅，车龙有待消散啦，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嘅。重复一次啦，洪水桥洪天路啦，去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上城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另外都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反方向去屯門方向，近住桃園圍呢一段都係塞嘅，龍尾就排返去大道村嘅。龍翔道去荃灣方向竹園道橋底慢線嘅壞車呢未拖走，咁但係一帶呢都仲係車多。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竹園道橋底呢慢線係有壞車阻路嘅，咁暫時一帶都係車多。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对开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大挤塞。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对开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而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少少车龙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呢，而家龙尾去到圣约翰小学。另外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桃园围一段挤塞，龙尾大道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和内地都倾紧通关，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最近我哋个情况又好转啦，冇再发生本地确诊个案，而且咧内地专家团亦都嚟咗香港实地考察，亦都两地专家开会讨论进展唔错，所以种种迹象睇上嚟，我都觉得可能通关在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2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2021年11月24日，下月九日起，进入食肆等受规管处所需使用安心出行。 内地防疫专家团结束考察，第二次对接会议周四举行。 钟汉林承认分裂国家及洗黑钱罪，判囚43个月。 美国宣布释放5000万桶战略石油，以降低油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過去一段時間在香港都是有一些象牙的買賣交易是在做的。其實2016年的時候，政府就是宣布打算修例逐步是淘汰本地的象牙貿易，就給一些象牙管有人5年的寬限期，去到今年的12月31日起就是禁止做一個商業目的管有象牙的。條例在2018年通過，所以就現在去到最後的階段實施，就說除了一些古董象牙，所有的本地象牙貿易都是全面要結束的。不過見到就漁護署有一些數字，就說現在本地業界仍然有47噸的象牙存量。點睇呢一個嘅存量呢？究竟在限期之前可以點樣處理呢？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野生生物保育經理陳月山，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陈宇生，可唔可以讲下以你了解系咪都系有咁多嘅象牙嘅存量啦，同埋点样可以喺年底之前，即系下个月三十一号，大概仲有一个月多少少，点样处理晒呢一啲嘅象牙咧？ 以我所知，其实真系有咁多嘅，因为一路其实渔护处其实佢哋都有去睇翻究竟作商业用途嘅象牙究竟商家里边收入上究竟有几多咧？其实2017年嘅时候，其实已经都见到系有成都仲有成60几吨喺度噶啦。咁所以过去呢几年里边，其实即系去到目前为止啦，喺上年年尾其实都仲有成差唔多51吨。咁所以啱啱嗰大概11个月嘅时间到啦，咁去到依家系47吨，我唔认为嚟紧呢一个月里边其实可以卖得晒啦。咁而亦都其实因为佢哋就话啊呢啲嘅象牙咧就将会系当系一啲个人拥有嘅，咁所以佢哋都唔会再去数究竟佢哋究竟揸住咗几多嘅象牙喺手咯。 嗯，你觉得而家就话47吨左右嘅象牙嘅存量啦，尤其是有即系法例出咗之后咧，都有好几年嘅即系叫缓冲啦，去处理呢啲象牙。由2017年63吨嘅象牙，去到而家47吨，整体嗰个下降数字系如何？你觉得？ 其实因为由90年开始咧，其实已经系话啊，国际间其实已经唔可以贸易噶啦，咁所以其实都你只能够系喺香港內銷啦，咁亦都漁護處喺過去呢段90年至到依家呢段時間裏面，其實都做咗兩次嘅即係大嘅拍賣啦，得到許可之下，就有一啲嘅象牙其實係運咗去日本啊其他地方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係喺香港根本上，就算喺2018年，其實我哋嗰陣時都已經覺得根本上係應該要即刻去叫做啊唔好再買賣啦，因為其實90年其實已經見得到係。嗰、那個象牙根本上喺香港喺一個內銷裏面根本上係做唔到啲乜嘢嘅喎，除非你係作為一啲非法嘅貿易咁樣去偷運出去啦。如果唔係，根本上係冇可能係有咁多 stock 係可以喺香港裏面消化得到咯。 嗯，嗱，見到漁護署喺個回覆嗰度咧，都提到話本地象牙貿易並唔活躍啦。咁啊，唔少嘅原象牙嘅貿易商已經將業務轉型啦，或者係改為從事其他。唔受呢個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管制嘅商品貿易，以你了解係咪咁樣啊？即係啲本身賣開象牙嘅一啲嘅即係人士都已經係轉咗行咁樣噶啦。 我哋見得到可能係鋪頭上邊可能係少咗一啲嘅，咁亦都見到有啲可能佢哋賣象牙嘅，有啲可能係轉賣埋可能叫做長毛象牙啦。咁長毛象牙喺香港係合法嘅， 即係古董象牙， 但係因為佢嗰、那個睇落、去，其實譬如佢要雕完啊，或者可能係一啲飾物嘅話，其實睇落去係我哋肉眼睇有啲好難睇得到。雖然我見到漁護署就話啊，其實佢哋可以去睇絲內隔線啦，即係話象牙嗰個環切面其實有機會睇得到，但一般市民其實就分唔到嘅。咁即一般市民好難去靠肉眼去分辨得到啦，咁所以其實有我哋會擔心一樣嘢，就係啲商家會唔會話到時話俾你聽，我賣緊嘅係長毛象牙，你安心地去買呢樣嘢啦。咁但係其實就係一啲象牙嚟，因為我哋見到其他一啲地方可能開始管制象牙，又或者係直頭唔賣象牙嘅地方啦，其實都見到開始多咗好多長毛象牙喺市場上邊咯。 即係你覺得呢啲，我想搞清楚先。頭先你講嘅長毛象牙係咪即係古董象牙係同一樣嘢嚟嘅？ 唔係兩樣嘢嚟嘅。 OK， 係啦。咁 因為古董象牙又係話可以賣噶嘛，係 古董象牙都可以賣嘅、嗯。香港其實都喺古董象牙嘅定義上邊係相對地都比較嚴格嘅。我哋係1925年7月1日之前嗰啲，我哋先能夠係話古董象牙。但是古董象牙的话，其实在香港咁你可能去俾渔护处去睇咧，因为其实我哋可以去买，可以去管有佢嘅。咁除咗系出入口，你可能要去渔护处度攞证啦。咁然之后又或者可能系有投诉渔护处嚟睇嘅时候，你要去俾个证佢即系俾一啲资料佢睇咧，应该咁讲。咁系话俾听，可能系你有一啲好旧嘅相，可能证明到可能系你太爷已经有噶啦。咁又或者係你有機會係揾到啲係鑑，即係呢啲鑑賞嘅專家，可能係幫你去評定啊，佢係一個古董象牙等等啦。咁佢俾啲資料佢，咁佢再去睇究竟佢會唔會接受你呢啲咁樣嘅嘢，話俾你聽呢個係古董象牙咁樣咯。 剛才你講到話長毛象牙啦，另一樣嘢啦就話多咗人賣，你係咪意思即係可能有啲人聲稱係長毛象牙，但其實都係一啲一般嘅象牙係扮長毛象牙咧？ 呢個係我哋見得到就多咗長毛象牙嘅，但係因為譬如可能我哋網上邊我哋都見到有象牙，甚至乎長毛象牙嘅買賣，但係肉眼上邊因為你喺相上邊係有陣時好難睇得到啦。咁另外就係、是、因為最終係睇佢哋啲角度啊，啲對線嘅角度，所以變相咗好難係喺就咁可能係肉眼上邊能夠睇得到啦。鋪頭上邊我哋都見得到嘅，即係有啲鋪頭可能又係賣象牙，亦都會賣長毛象牙。咁而個價錢上邊亦都唔係話好大分別，所以根本上顧客係好難分辨得到。我哋見得到，譬如話有一啲嘅機構喺其他地方去做一啲調查研究嘅時候，都睇得到佢哋係有話係長毛象牙，但係就咁睇已經睇得到，即係一啲專家去睇啦，咁就睇得到其實係真係賣嘅一啲象牙產品咯。 所以喺打擊一啲象牙產品嘅買賣咧，尤其是過咗31號之後咧，係都有一個實際嘅困難喎。你哋睇到係咪？ 係啊，因為其實你坦白講，你仲有咁多47吨嘅象牙喺手，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啲有價值嘅嘢嚟噶嘛。咁所以我會覺得佢你有即係你俾佢哋可以係我快陣啊，或者係各樣其實都 收藏啦、展覽啦，可以話係佢哋 係啦。你又唔會再去管個數字喎、哦。咁其實我話俾佢，我送俾你，咁但係你點樣知道其實我冇收到錢或者收到一啲利益咧？咁樣咁我唔覺得係漁護處依家咁樣去做嘅話，其實係即係我會覺得有一個好大嘅漏洞喺度啦。依家。 但你自己建議其實應該怎樣處理啲象牙呢？有咁多有冇理由抌曬佢定係點咧？你覺得應該？ 其實我哋都想係繼續去睇翻呢47吨啦，去到私人館嘅時候其實係幾多啦？因為其實我哋見得到啦，譬如話泰國啊啲地方咧，其實佢哋咧都會去睇翻一啲私人館有嘅象牙嘅。咁因為就唔想話有啲可能係一啲非法嘅象牙混入咗入去啦，所以佢哋係有管到一啲嘅私有。象牙啦，咁另外其實我哋都想係話長毛象牙其實都唔應該賣嘅，因為啲地方都見得到佢哋都唔有啲國家啦，有啲地方啦，其實佢哋都唔賣長毛象牙，因為佢哋嗰個太近似啦，所以佢哋都係禁賣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係長毛象牙其實都應該因為呢個原因啦，就去禁賣咯。 嗱點睇？我見到一啲業界都話即係而家啲象牙嘅存量，頭先講到有40几吨啦，咁佢哋要求有個寬限期，亦都提到話即係政府要賠償，亦都講到其中一啲原因就係因為疫情之下可能少咗啲客人啦，咁亦都影響到佢哋生意啦，等等呢啲因素賣唔曬嘅咁，點睇呢啲講法咧？ 其實係真係唔止呢5年嘅，其實90年已經係禁運啦，咁其實再之前講緊係一路都講緊話啊，象牙一路都開始係去叫做管制佢啦，係再之前嘅話，咁其實一路已經係個市場一路都係嗰陣時已經變化緊，咁其實就算再長寬限，我唔覺得係會賣得曬，咁所以其實係唔應該有寬限，同埋好多其實嘅象牙係坦白講喺亦都證明得到其實唔係90年之前嘅，譬如2018年、其實 AFCD 佢哋去做一啲放蛇，咁去喺啲鋪頭買咗一啲筷子，咁去睇翻嘅時候，其實唔係90年之前嘅象牙，係一啲近期嘅象牙嚟嘅。咁即係話其實有非法嘅象牙其實係混咗入去啦。咁其實再寬限或者可能再賠償，其實會唔會係加劇咗呢啲咁樣嘅非法象牙走咗入嚟去捕獵咧？咁即係一啲捕獵嘅行為喺非法喺非洲度進行咧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唔認為係最需要去延長，又或者係需要賠償咯。 好啊，唔該曬陳月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月生就係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野生生物保育經理。咁啊，漁護署都有個回覆嘅，就話業界咧應有充裕時間處理佢管有嘅象牙同埋進行業務轉型。雖然喺禁售象牙生效之後唔可以出售象牙啦，但係咧持有人仍然可以咧係合法保留象牙作非商業用途，好似係個人收藏啦、展覽、轉贈、承繼，並且冇計劃咧向象牙業界咧係作出補償嘅。呢個就係漁護署嘅回覆嘅。先休息一陣。 40, 39, 42，哎呀，数到乱咗添。 怕乱就用光学标记阅读机啦。 今届立法会换届选举选委会界别选民投票的时候，需要在同一张选票入边投唔多于，亦都唔少于40票。 担心数错数的朋友，可以用票站提供的光学标记阅读机检查选票上所拣的候选人数目，机器不会记录或者点算选票上的选择。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七人榄球赛就宣布要再度延期。体育专员杨德强， 体育发展的角度都很希望可以在香港做到这个七人榄球赛事。男女子组加加埋埋有接近40队外队，这些外队是来自世界各地。榄球活动本身的性质就是一个有身体接触的活动，比赛期间队伍同队伍之间的接触是多的，在那个防疫方面其实是很困难。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我见到政府咧就寻日宣布，下个月啊12月9日起咧就会系喺一啲安心出行用嘅范围会扩阔，所有嘅食肆要用啦。咁另外亦都讲到一啲消遣场所啊，咁包括一啲游乐场所啦、派对房间啦、美容院、按摩院、夜店、卡拉 OK、体育处所、泳池、酒店或者宾馆等等咧，都系要用到安心出行嘅喺呢一啲嘅指定处所。剛才有聽眾都提到，有視障人士都提到，明報亦都找到關心一些失明人士他們的憂慮啦。咁我就引述翻啦，咁香港失明人互聯會總幹事盛理廉就提到話，唔少視障者聽到消息咧都非常之擔心。咁佢就話，正常社交生活咧係有助視障者咧維持身心健康啦，喺進入指定處所同埋食肆咧都要用安心出行咧，為視障者外出咧帶嚟更多嘅限制。咁啊擔心有人咧會因為咁留喺屋企，批評新嘅措施咧係災難。咁一個就係佢哋嘅擔憂啦。咁有請一位咧，頭先提到一啲嘅場所就係健身中心啊，有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大聯盟召集人柯尊鼎同我哋傾下嘅。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柯尊鼎，同我哋講下今次點睇啊？即係要用到安心出行啦，即係全部入去嘅客人都要用啦，點睇啊？ 正如先頭你形容嘅就係一個，因為另外其他嘉賓講嘅就係一個災難啦。咁我哋即係以我中心為例啦，我哋見到我諗而家用緊安心出行同埋填紙仔方式嘅咧，其實應該係各佔一半一半啦。咁喺我哋嚟講，我哋都係好小心咁處理一啲譬如填紙啊，驚佢填錯啊咁樣成啊咁。但係如果你強制啦，要人一定要安心出行咧，我相信咧都係會有部分嘅顧客咧，佢哋覺得比較反抗，即係唔係好想去裝呢一個程式啊。咁變咗我哋嘅業界，我諗嗰、那個短時間咧嗰、那個損失應該係我諗大約三成嘅，應該都會起碼都有。 這個短時間是講緊維持幾耐咧？同埋你頭先話一半嘅客人都係可能用緊寫字仔嘅喎，你覺得有幾多會轉咗安心出行，定係呢一班人全部都會流失咗，定係點咧？ 我相信裏邊呢班人裏邊都會有我自己估計啦，係一半咧都會係暫時流失啦。嗱，好都好現實嘅一樣嘢就係慢慢，即係喺政府咁樣去強迫市民要做呢樣嘢嘅時候，咁係啊，佢一定即係最後。都可以話一定成功嘅，因為你慢慢收緊之下咧，咁唔通我即係日常生活全部都唔去得咩？咁一定要屈服嘅，坦白講。咁但係喺短時間之內咧，總係有市民會覺得我真係唔想，我唔想做呢樣嘢，我寧願唔做運動嘅啫，即係寧願我你要我用安心出行嘅地方嘅處所，我就唔去咯。咁亦都係慢慢係肯定。都會係叫做我哋可以叫形容係屈服啦，係啦。咁所以短時間之內，我相信即係呢五成嘅人裏邊，起碼都有一半係會暫時消失先。 以健身中心嚟講啦，佢哋要做運動啦，唔去健身中心，譬如我舉個例，去康文署嗰啲嘅健身室，一樣都要用安心出行嘅。佢哋係有冇咁多代替品咧？定係真係只係純粹暫時唔做運動先咁？你哋估計佢哋流失咗會？怎样找一个代替品呢？ 我相信很多都不会找代替品，都可能有些，即有些他可能只是在公园跑跑步就算了，有很多可能，因为其实做运动呢其实是一个习惯，是一个可能都是有些，即你去到一个 慣性去到一個場所嗰度做一個運動，即係個自發性係唔高嘅。坦白講，香港人做運動，咁我哋提供呢啲咁嘅服務，呢啲咁嘅專業意見啦、場所俾佢哋，咁佢哋慣咗嚟咧，佢哋就會 keep 住可能一個禮拜做兩次室內運動或者兩日運動咯。咁如果佢哋會覺得哦，咁我唔去咯，佢哋會一般咧個諗法都係我暫時唔做運動住咯，我唔喐住咯，咁即係講真，我佢又唔係好大問題嘅，不過就係呢個習慣可能養成咗一段時間就、okay. 就浪費咗咯咁樣咯。 而家要用安心出行啦，譬如入到健身中心，而家講話預下個月九號起開始啦、你覺得有冇啲措施係可以放寬嘅咧，俾你哋業界？ 我覺得一定係需要嘅。咁啊，譬如最簡單嘅四人一個小組啊，咁其實係應該放寬多啲啦，等我哋嗰、那個即係客人嘅容量或者活動範圍都可以增加多啲啦，或者我哋使用我哋嘅場地都容易啲啦。咁或者口罩嗰方面啦，係咪可以放寬翻啲咧？因為其實即係我哋講咗好多好耐，做運動戴口罩係都除咗啦做運動嗰陣辛苦啦，咁佢本身都對嗰個呼吸道咧都係有影響啦，咁所以我哋即係呢樣嘢係，即係你收緊一邊嘅政策嘅時候，係咪有啲嘢可以放寬翻咧？咁對市民又好，對我哋經營者都好，咁係咪可以俾翻呢個條路我哋行下咧？咁樣。 之前我見喺十月嗰陣咧，就話已經啲健身中心如果啲員工使用者都係打曬針嘅話，而啲客又用安心出行嘅話咧，就可以唔戴口罩。呢、這個其實多唔多健身中心做到呢一樣嘢？ 據我所知就極少，或者係基本上除咗一啲好大型嘅健身中心，咧佢可能都係只係有辦法劃到一小部分位出嚟做到呢樣嘢嘅啫。因為佢個其中一個條件就係嗰個換氣量要足夠嘛。咁換氣量要足夠，其實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咯。喺一間已經完成咗裝修嘅健身中心嚟講，咁同埋經營成本係會大大提高，因為佢要六次嘅換氣量咧，其實對於我哋個即係最簡單冷氣，你嗰個成本都要可能要咗六倍啊。咁其實就好，基本上要滿足佢個要求，基本上係唔可能咁滯。 嗱，嚟緊就話，即係仲有兩個禮拜就實施呢個安心出行要用啦。咁你哋有冇即係約到政府話要傾即係反映業界嘅意見？頭先你講到一啲措施，希望都可以放寬嘅，或者提到即係可能一啲細嘅健身中心限制多啲嘅，會唔會呢個都係你哋想反映嘅意見咧？ 都係我想反映意見啦，但係若政府，我哋都會進行中啦，但係都未必，都應該都機會都微啲嘅啦。其實即係呢啲各類嘅，我哋對呢個防疫措施嘅要求咧，其實或者嘅意見咧，其實我哋一路都有同政府反映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幾受重視咯，同埋我哋都唔係幾覺得佢有主動或者去真認真咁聆聽接受我哋嘅意見。 OK， 好啊，唔該曬柯川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柯川鼎咧就系健身搏击运动业界大联盟嘅召集人嚟嘅，咁同我哋讲到就话而家食肆、消遣场所十二月九号起都要扫安心出行啦。头先讲到好多唔同嘅处所，包括卡拉 OK 啊、夜店啊、一啲夜总会啊、酒店啊等等，咁亦都头先讲到健身中心咧，包括埋啦，仲有所有嘅食肆都要做嘅。咁啊，想同大家讲下咧天气嘅情况，话外面咧气温咧系19度。相对湿度63%，咁仲有一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渐转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日天晴干燥，明早咧仍然清凉。新界气温咧显著较低，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嘅。今日天气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